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啦，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咧，即系人才仔仔讲恭喜发财都唔有错啊！喂，咁多兄弟们讲嘅恭喜发财， 系、哎、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啊！记住啊，你哋本来录开咧就有台嘅节目，咁啊而家呢度咧就叫自南俱乐部，就我嘅节目。 哦，即系而家呢个唔系， 唔系佢一句讲晒个场系佢噶啦，唔好踩场，你明唔明啊？ 即系话我哋踩场， 佢开宗明义就讲咗话个场系佢嘅。 唔系我踩场嘅，我俾人哋踢咗个会咋嘛？啱啱本来冇咩嘢，突然间就踢一踢 叫我。咁卖下广告先，咁样自南手记 CD 咧。嗰啲 MP3 咧就希望啲网友买啦，就99只。 喺边度啊嘛？ PM 我留电话。 哦、即系你自己私火嘢，私火出， 私火出。咁样因为咧银根短缺啊，即系我冇钱咧去做呢个资料搜集啊，大佬、即系年初六都穷穷地噶啦，咁样啊，当然啦，录音嗰日唔系年初六啦。咁、今日咧就啱啱送走咗阿麦兜啦吓，咁麦兜你唔知边个啊？因为录音嗰日我嗰日咧系连续两日唔同嘅吓，咁、今日咧就系嗌咗一班年青嘅朋友啦，咁样啊， 唔系啦，讲我哋咩人嘅，讲你 唔讲得，讲咗之后你哋咪好红咯会。你知唔知我呢度咧专做红啲咧？嗰啲酒楼食肆啊，咩骨肠啊，总之我讲亲乜嘢咧，嗰样都红嘅，即系嗰啲电玩频道啊嗰啲咧，我嗰啲有台嘅咧，我尽量少讲啊。我无谓帮有台买广告，有台咁红啦，系咪先吓？今日咧，其实咧就啱啱讲完英国嘅网友点样啊搞女沟女啦，咁样啊送走咗啦，麦兜啦，咁样。 咦？上次你终于有得出嚟啦？ 梗系啦， 即系我记得有一次啊，同你做节目又讲嘅就系话，唉，都唔知系咪 call 我出嚟饮嘢。 嘢有冇饮嘅？嘢啊，又揸住先。佢战男嘅 CD， 佢系排第二个买咗啦，已经。N 年前已经买咗你话呢集几？ 喂，先可唔可以讲讲战男 CD、VCD 定 CD 啊？ MPV 嚟嘅，一碟嚟嘅， 玩到 VCD 咁大。 将我啲以前未俾苹果搞之前嘅节目咧，即系而家系喺市面系冇得揾嘅节目咧，就摆晒落去。咁啊，加多一首。战男手记嘅主题曲， 你唱嘅， 唔系我唱嘅，咁啊 ，boost 穷鬼 boost 嘅，同埋加埋我首铃声啦，咁样，咁我哋可以，即系我哋凭铃声咪可以听到，可以认，大家都战男嚟嘅，嗱， 好啦，各位即系如果各位喺战男手嘅听众听住，如果新年咧有咩必送佳品咧，就即系快啲 PM 啊， 系啦 ，PM 我， 战男手记嘅 交换， 战男手记嘅 CD 咁啊绝版嘅差唔多，系啦， 即系战男 CD 俾你， 系啦， 咁你老婆咧就肯定扭你耳仔啦 ，OK， 系啦， 都买下广告先啊！即系战男只 CD 咧，就系真系因为个网页咧系一个 CD 都未揾到，咁啊，我靠佢嚟咧去温个网页嘅。如果真系冇人 PM 咧，又冇人买咧，我可能随时接嘅。咁啊，呢个节目你亦都冇啦，所有啲网页都乜嘢都冇嘅，亦都冇系客兄弟费事啦。新年流流咧，就话咧，哎呀个网页会执笠啊，咁样大吉利是啦。话咧唔会啊，尽量都唔会嘅，最多我喺有台啲人工啊掟落嚟嘅啫。 啊，我客气啦，即系同大家即系听开战男都系咁讲。喂，大佬你又要听系咪？听你做嘢噶，即系帮下红手啦。如果唔系，大家都冇听。 我啲网友听嚟。做嘢咧系去不上啊！ 即系听完之后就真系去做嘢， 真系做嘢嘅。咁佢又唔去做嗰啲嘢嘅。吓，咁当然啦。其实买唔买咧，我都唔系好 my 啊嘅啫。因为咧，我尽量都会讲翻晒以前我喺嗰只 CD 上面讲嘅嘢。即系买只 CD 系纯粹撑我或者撑呢个网页嘅啫。 几长多啊 CD？ 哇！呢只 CD 有十几廿集。以前嘅戰男手記啦，咁樣咯， 啊狗底啦， 十幾精彩啦， 十幾廿集嘅成十幾粒鐘嘅咯， 聽曬你都好大學， 喂呢個 你咪聽曬24小時到咯， 喂呢個攻略嚟嘅大佬，你講下一個攻略， 戰男全攻略， 戰男攻略啊，咁樣聽咗你啊，應該可以溝 QQ 啊。One Night Stand 啊， 但系只个攻略系只限于大陆喎，系咪啊？ 唔系噶， 仲未去到澳门篇系咪啊？ 澳门未到嘅嗰度，系啦，嗰度系未讲澳门嘅。咁点样沟女啊？点样 One Night Stand 啊？香港 One Night Stand 啊？节日 One Night Stand 啊？都全辑噶啦。当然啦，我将来会喺节目之后再讲晒佢啦。正如而家咁， 咁今日咧怀旧篇啦，咁我都要讲翻以前智能俱乐部智能手记节目里边咧讲嘅嘢。今次我想讲咧就砵兰街，即系俗称嘅色情七街，听过未啊？咁多位年青人，你哋全部都23岁够。 谂咪谂起砵兰街，谂起色情嘅，其实我都会呢样嘢。 你又谂起色情啫？你讲得少。 啊，唔系我唔系唔知啊，即系呢样嘢咧，即系啲人嗰啲信息就系咁啦。一嚟就系你收啊，即系喂呢样咪色情咯，系咪先？ 系咯， 系咯。 我一睇个表面噶嘛。 所以就系表面咯，表面就色情， 表面 内里上都好色情。咁我话埋俾你听，即系咧，喺 N 年前咧，都系讲十几廿年前啦，讲紧砵兰街咧就系盛行奔波陀太鬼。知唔知咩啊？奔波陀太鬼兄弟， 喂，你解释先，真系唔知， 我 真系唔。 阿的好似知， 我唔知真系。 我咪即系陀地啊， 陀系陀地， 奔妹咩？ 奔就奔妹啦，波咧， 波又波咯， 波啊波妹，陀你啦， 泰就泰国 泰妹，鬼咧 鬼妹， 鬼妹系啦 ，OK 啦， 系先？我想问 你啲系波唔知啫， 波嘅意思系咪新加坡啊？ 唔系， 得冇事。 系咩咧？咁样阿 K K， 波真系唔知咩嚟。 波咧系吉隆坡。 Okay, 即系马来西亚妹，即系 N 年前咧，喺北姑未，但系听住喺奔波陀太鬼系冇北姑噶， 嗯， 但北姑就系近呢五年到先要运，啊唔系呢五年呢十年先运入嚟嘅啫， 即系冇我哋北方嘅佳丽啦， 系冇北姑嘅，你要搞一啲好广东样啊，亚洲区样啊又靓嗰啲咧 ，sorry， 你只有选择就系波妹。波妹亦都唔系新加坡妹，系吉隆坡或者叫马来西亚。 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喂，咪九十年代初咧嗰啲先北妹先至要含含声。 九 系咪1798年有段期间咁先至含含声？ 九七九八年就开始引入咯， 应该系九 喺我讲嘅系砵兰街。 O K， 砵兰街九七九八年就开始引入北妹啦。 啊 咁以前咧就系波妹天下，即系你有冇听过金庸嘅小说啊？咁样不金庸成日讲一句咧叫。平生不见陈近南，就变称英雄也枉然啊嘛。咁样我就会咁讲嘅。平生不到天城下，就变称鸡虫就也枉然嘅。 咩叫天城下咧？ 天城下系咩咧？嗱，砵兰街一个大厦叫天城大厦。 咁呢个做喺度先？而家做 天城大厦系间大厦喺度， 但已经 但又变 飞啦， 啲馅就用晒啦。 嗱，我又讲个古仔俾你听。嗱， 好， 就系咁样嘅。以前咧，天城大厦咧由地下。唔系地下 lift 嚟嘅啫地下又唔知七楼定十四楼咧，咁全层咧都系马栏嚟嘅， 马栏 在系啊，全层马栏，除咗唔知一楼定系唔知几多楼咧，系一间麻雀馆，即系嗰啲联谊会咧， 打完麻雀上嚟咁，有钱咯，即系有时间啲赌场隔篱，即系隔篱有嘢冲搞， 冇 错，又或者 一条龙式嘅服务， 又或者上边搞掂完之后落翻去打麻雀， 冇错啦。 有联系噶嘛呢啲嘢， 一条咁 咧，瞓觉嘅时候就可以喺上边有个休息处啦。 除咗个麻雀房之外咧，就成栋大厦咧都系马栏嚟嘅。呢间马栏咧就80%啊，都系做呢个波妹嘅。点解呢个波？点解？哇！呢间呢听我听我听闻啊，呢一间马栏，你系呢一栋大厦咧，每一间马栏每一日都做过100粒钟嘅。 啊， 100粒钟即系100人次。 嗯、 真系可以一百， 你讲系每单位定系 一个单位，一间铺头，一间马栏，即系佢哋一梯两伙就两个马栏噶嘛。 哇，咁啊好犀利！ 一楼由一楼至十四楼，除咗中间唔知二楼嗰度， 成万人次咯，大佬。哇，大佬你 咁你谂下， 都几勤力 高啊？ 系只要你有件波妹掟咗上天城大厦。嗰個馬夫係完全唔知嗰個天城大廈嗰條路去邊度嘅，咁就好貴係點樣呢？ 發電機嚟 嘅，即係話如果譬如你去到天你阿的你係一個馬夫啊，咁樣我假設啦或者阿大嚿石係個馬夫啦， 我 馬夫咁樣自己想做 ，OK， 我明白嘅。咁接咗個天城大廈龍馬啦，係咁知嘅龍馬係一個場嘅名嚟，執咗啦，所以唔怕開名。咁去咗龍馬，咁嗰條女去咗龍馬，跟住咧嗰個波妹就做完之後咧，想出翻嚟咧，咁樓上樓下啲客咧都話要波妹噶嘛，咁捉咗你條女上去，可能上咗四樓喎。你嗰條女做完四樓嗰女又捉翻，可能俾你捉到七樓喎，七樓再捉到十四樓喎，即係你嗰段波妹咧入到去天城大廈咧，唔好意思 走唔嚟， 揾唔翻， 走唔嚟噶啦，走唔嚟。 你系马夫都揾唔翻，咁个马夫系点样咧？哦，扑街啦，咦，放工噶咯，即系打呢、這个阿师兄啊，我嗰、那个我系阿刁明牛啊，我个帮妹喺咪度啊？走撚咗啦，你唔知咩？ 走撚咗落四楼啦，跟住落四楼啊，佢唔走撚咗乜三楼啦？ 嗰个中华唔知啊，嗰个中华完全唔知嗰个女喺边度噶，走咗啦，你唔知嘅咩？最后见到嗰个好似系。三楼嗰、那个嗌咗啊，天成嗌咗啊，系咩？咁啊，马夫打天成，我个女系咪喺你度啊？唔系咯，你个女喺我做咗两楼，跟住又唔知去咗边度咯，你完全揾佢唔到嘅，直至到做完晒所有嘅客人， 跟住 个女又要打电话俾个客，俾个马夫，哎呀，我今日做20粒啊，20粒即系20个客， 吓 啊？点解一间嗱？我想讲话天成大厦咁旺啊，点解天成大厦突然间已冇咗啊？而家唔红嘅？ 系、嗯、 就有一间好紧好好犀利嘅典故一个古仔。话说咧，嗰阵杀鸡影师嗰条女咧， 嗯， 啊话唔知系咪啲咩黑道中人要买空强奸佢啊，又话要杀咗佢啊咁样咁嗰、那个嗰、那个杀鸡影师嗰个女警司咧， 嗯， 咁咧就放蛇啊咁住， 吓、嗯， 咁、啊、咧就搵一条蛇，嗰条蛇咧就我谂好似阿 K K 咁嘅样啦，蛇流鼠眼噶啦，啊蛇流鼠眼噶啦，咁啊就咁啊走去放蛇。咁好奇怪，放中咗一间14楼嘅某一间马栏，咩、嗯、名我好似好似天成啊，讲马栏 又系天成， 又天成，嗰个好唔出奇啊！我喺呢个云辉大厦有间马栏叫云辉，唔出奇啊！咁嗰间马栏叫天成，好似系我唔好记得啦吓，咁、啊、样就放中咗，跟住咧嗰啲马嗰啲中房咧就喺个马栏度见到闭路电视啊，见到 lift 咧 lift 口啊，就见到一对扫黄第三对。当时旺角扫黄第三队搭 lift 上嚟，而扑街啦，查牌定放蛇咧，唔知噶嘛。咁跟住就喺啦谂啊，诶，我哋边度有熟客啊？喂，二号房嗰个熟客嚟嘅，咦，咁啊嗰个蛇嚟嘅，咁啊执鸠咗嗰条蛇出嚟咧，就饱以脑锤，打到扑街， 冧晒 都唔紧要。咁嗰班扫黄咪搭紧呢个 lift 上去嘅，扑你架死捻咗你部 lift 先， 混 lift 啊，混 lift 啊， 跟住执条蛇出嚟就饱热，打到猪头， 打完就散场走人， 未，跟住咧就打完之后啦，咁啊嗰条蛇戆鸠鸠瞓咗喺个， 即系条蛇咁样， 唔系 蛇咁样 嘅 啫， 即系蛇都瞓喺度啦，蛇都死啦，跟住咧就清场，所有女唔该行楼梯啦，翻去。所有客，你做完未？做完先你记住啊，做完啦嘛， 俾钱 ，俾埋钱先，落翻去，咁成层楼干干净净，跟住丝丝然 开翻个 lift， 开翻部 lift， 咁扫黄第三度上十四楼啦。你屌你老尾，我个伙计咁嘅样佢，大佬， 点解蛇摊咗？ 因为黐捻咗线，因为呢条口骨系蛇啫，唔系俾人打到蛇咁啊嘛，系咪先？好大捻镬，咁跟住咧。点解打交嘅？点解俾人打啊？呢、這个人跟住话冇啊，佢无啦啦同啲客人嘈啊，佢打啲客人咪打佢咯。咁我哋唔知噶。咁打完之后嗰个客人走咗咯，咁关我鬼事咩？好咁啊，扑街啦，死无对证。嗱、嗯，嗰条蛇又唔知边个打佢，咁你知啦。啊，十四楼咁，即系14层楼。全部马夫陀底啊，都想打蛇啊，系咪先？每人打你两锤，你都你瞓喺度啦，你今日打手唔见咗，死无对证，啊咁大镬啦！咁即系你香港政府、香港警方冇面啊嘛，大佬系咪先？ 咁样落面瞓 系咯，咁跟住咧，从此由嗰日之后咧，就喺天成大厦对面就摆架警车度，咁样每日咧就有两个开左右门神噶嘛 ，CID， 咁边个出出入入咧登记身份证。嗱、啊、呢一招咧，就真系杜绝咗好多嫖客。即系我屌，我最滚啫， 使唔使搞咁多嘢？ 使唔使？我要俾身份证你睇啊！即系譬如假设我系一个嫖客啦，系咪？我就系一个嫖客啦我要恩客。学紫藤话斋，我哋唔系叫嫖客，我哋叫恩客。咁我啲恩客上去嗰个马栏，行到门口，喺呢口面前有个抽问我攞身份证。嗱，我叫鸡啫，大佬，使唔使话？你差佬仲好串咁话？喂，你知你嚟做咩啊？我上嚟做咩呀？咁有啲人梗係话我上嚟探朋友囉，有撚朋友你探啦，快走！咁样赶走晒啲客，咁成个天成大厦冇生意。咁从此呢天成大厦执咗啦，而且呢呢个风嚟嘅啫，唔知真定假呀。咁呢就话警方同入境处呢就倾偈。 嗯。 就话呢唔好俾啲超过太后生嘅 馬來西亞籍嘅女子嚟香港， 即係波妹嗰啲 啊，即係波妹啦嚇，就因為唔嚟香港，咁嚟冇新血換啊， 嗯， 咁你知啦，嫖客嗰啲搞得一次搞得十次就唔會再搞噶啦，係咪先？ 嗯， 咁同志咧到而家都係冇乜後生嘅波妹係嚟到香港噶噃。到而家 喎，今時都仲係咁樣嘅。 而家都係冇乜新嘅波妹嚟香港㗎喎。 即係入邊 除咗經 agent 話係用人嗰啲之外啦。 咁都唔出奇嘅。咁而家喺砵蘭街嘅波妹係咩呢？係已經做咗結婚㗎啦。即係話居留咗香港好耐。咁或者可能假結婚啦，做假結婚啦，做 kitty quad 啦。咁就嚟咗香港已經有曬居留權。咁而家嘅波妹呢就年紀呢我當佢係18歲嗰時候做嘅，咁都成10年啦，咁樣而家都28歲㗎啦，而家啲波妹真係完全中女一樣㗎啦，咁不如搞不顧啦，就因為呢個波妹原嚴重短缺啦，咁聰明嘅香港人，聰明嘅馬攬嘅老細呢就即刻 老细们度身桥啦， 系啦，咁即刻喺呢个笔上就拣啲笔妹落嚟啦。咁拣啲咩笔妹落嚟咯？咁通常咧，我香港人认为咧，笔妹梗系不变噶啦，即系呢个黑龙江啊，哈尔滨啊嗰啲笔妹啦。Sorry 唔系，记住佢系揾嘅笔妹咧，只系香港而笔嘅啫， 即系新界对上少少嘅啫， 对上少少，即系上水远少少嘅啫， 嗰个景咁样喺北噶啦，够北噶啦， 总之就深圳河嗰头啦。 嗰阵又系好似而家唔同嘅，啱啱嗰轮咧就系揾啲咩咧？唔北广州妹好多嘅，广州妹近啊嘛，我系 A 准，我识閪去咁远啊？呢 山路山长水远，同你走去咁乸入，搵条女翻嚟， 跟住 即 系喺广州啊、沿海一带咧，广东省度搵啲女过嚟。 好好， 所以嗰啲全部咧，除咗系做呢、這个北妹之类，都扮埋陀死嘅，或者咧真系讲广东话啊嘛，唔紧要啦。咁时势亦哇，好啦，你知啦，啲中港两地交流系嘛？即係 頻繁咁多， 頻繁咁多嗰啲人識曬講普通話㗎啦嘛，嗰啲 A 準係嘛，香港 A 準，咁越上越北啦，佢真係揾到啲湖南啊，都係湖南咗嘅， 已經好北㗎啦，其實， 真係韶關最上一個省， 都係長江樓下㗎咋，使講 樓下咋， 香港以北啊嘛，而家講緊嘅， 以來都係揾緊呢啲女咁樣過嚟㗎啫，都係咁耐，你話有冇啲哈爾濱啊，黑龍江啊？ 哈尔啊， 提哈尔啊，真系 蒙古， 蒙古冇啊，到而家最远都系四川，因为嗰啲 A 准都系深圳揾嘅啫嘛， 嗯， 顶笼去到湖南，顶笼咪识得个四川妹，咪叫啲四川妹喺四川嗌啲女落嚟咯，完全都系。都唔系北妹嚟，都而家 香港嘅北官都系香港以北嘅啫。 系咯，香港以北。 我听你咁讲， 就是、北京以南喎、啊，叫做 北京以南，香港以北咁。我听你咁讲，以为你话北国咁啊，北国咁啊，唉，仆街。 唔系，记住系一样嘢，系长江流域对下嗰一栏。OK，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咁当然啦吓。如果我哋成日净系讲砵蘭街，净系讲北妹咧，当然而家就好盛行啦。即系北妹落到嚟。连个整个砵蘭街嘅生态都变晒，你知点变法啦？你俾我问下啲小朋友， 你咩先？ 你哋嗰阵十几岁嘅啫， 唔系唔系，我哋嗰阵时可能仲细添啦，几时啊？你话 你几年前先咁噶？ 十年 前十几岁咯，真系。 系咪有企街嘅出现啊 ？No， 我哋讲砵蘭街啫，砵蘭街一号马栏，因为我慢慢即系咁啊 ，over one 都唔怕啦，连新年流流啊。北妹是令到整个砵蘭街的生态环境改变的，即是环保署真要想。以前呢啲陀地好串的，即是本地人、有名讲陀地冇招呼，或者叫陀地唔吹哨。咁大家唔使讲明啦，吹哨大家都明啦，我都网友明啦，如果你唔明嗰啲返屋企瞓啦，咁继续拜年啦嗰啲啊 ,ok, 以前陀地唔吹哨，但如果引入一啲呢北妹喎， 发达喎，任战24秒乜都有啊！ 即系又啱啱嚟嗰扎咧，广州啊，识讲广东话噶。喂，大佬，同陀地有咩分别？ 陀地咁嘅样，好招呼， 系啊，好招呼，肯定单埋。咁陀地咪冇生意咯？ 嗯， 啊，扑街啦，冇生意咁样，真系咩叫大婆等柒咧？嗱，真系一挂住个名，以前咧一日做20粒，咦，今日唔开斋嘅，点解咧？冇办法啦， 咁陀地都要转型啦，就陀地都要吹埋烧啦。 嗯， 即系成个砵兰街嘅生态环境咧，就俾呢一班烂做嘅北妹咧 做烂晒， 做 烂咗个事啊， 做烂咗个事。咁甚至乎而家嗰啲奔妹啊，阿波妹冇咗啦，陀地啊，太妹啊，鬼妹啊，阿鬼妹都可能仲有啲生意嘅。 鬼妹好多做俄罗斯嚟噶。 哥伦比亚多其实，你成日觉得俄罗斯咧？ 哥伦比亚都唔算鬼啊， 唔系香港就鬼噶啦。 啱啊，阿 K K 讲得啱啊， 奔妹都系鬼喎、啊， 鬼 香港以北啊叫北妹，鬼 鼻尖尖蓝眼睛有少少 白白地啊，就系啊， 嗰啲就系噶啦，你唔好成日以为嗰啲就系、是，鬼妹 我啲身上只系鬼先， 你知唔知咧？ 咩噶嘛？ 你知唔知十年前咧？嗰啲所谓鬼妹咧 啊？ 嗰、那個高度呢真係矮我咗個頭啊。可能好啲，即係而家呢呃唔到人㗎嘛。你知啦，而家即係你即係你唔知你唔高抬大馬，我唔得你呢個鬼妹㗎嘛。而且鬼妹亦都唔係放香港人嘅市場。o、okay? k 鬼妹呢係放一啲呢北佬啊。 o、okay? k 自由人過嚟呢係咪 自由人。 屍爬過嚟，屍好似屍體咁爬過嚟嗰啲呢屍爬過嚟嗰啲人用㗎嘛。係咪先喺大陸呢邊度有哥倫比亞嚟搞、啊。 邊有得你搵啊呢啲嘢。 因為清朝嘅事係你哋班人侵略我佢要報復。 因為封個關㗎嘛。基本上冇呢啲搞㗎嘛係咪先。所以你嚟香港咪搞鬼妹囉。搞鬼妹通常都係一啲屍爬過嚟。咁、嗯、形成真係鬼妹可能另外一個市場啦，但係奔摩不係奔陀太 波妹都冇咗， 波冇咗啦嚇，都計埋波妹咧，波妹仲有啲廿零歲啊，廿零三十歲啊，奔波陀太唔好意思，而家嘅生意同以前嘅生意真係爭天共地，所以咧，亦都唔係所以啊，基本上而家啲太妹啊、奔妹啊，收嘅價錢好平啊，去到230蚊你就搞得掂啦。 嗯， 但係如果你係呢、這個北妹呢係講緊350蚊咗。你想唔想知道350蚊點樣 咩呀咁 點樣分法呢？ 唔係你講點嚟啦，你問你根本點分好啊，我想聽你講 嗱350蚊由100蚊呢係間馬攬嘅。即係如果譬如嗰間馬攬收你350蚊呢就存到350蚊啦，佢係賺一嚿水啦。 嗯、 但如果間馬攬係收330蚊呢嗰間馬攬係賺80蚊嘅啫。 嗯。 即係有250蚊咧，就唔歸間馬攬事噶啦。 嗯， 咁有五兜嘢咧，就歸個馬夫噶，就喺個250蚊裏邊， 即係再拆啦。 佢再拆，就拆到50蚊俾個馬夫，咁仲係200蚊啦。理論上呢200蚊咧，就係俾啲女袋嘅。 嗯， 但係唔好意思，我講十年前有 A 準帶啲女過嚟呢個香港嘅。咁、 嗯、 嗰個 A 準即係老細，咁老細咧就會攞翻100蚊嘅。 嗯。 咁、嗯、頭100粒鐘呢嗰、那個老細都要攞返100蚊嘅。即係嗰個女仔頭100粒鐘除咗 tips 之外呢係一個仙都冇嘅。好啦過咗100粒鐘啦。咁就到時就慢慢同佢拆啦。有啲呢老細好啲嘅呢就老細攞80啦有啲攞60啦咁就唔定喎。咁通常好多老細呢都係攞一半嘅。 嗯。 咁即係。但係個女仔而家嗰時候呢係攞啲剃頭啊即係話點樣剃頭髮呢喺香港就已經揾到一啲老豆老母係香港人啦或者老公係香港人嘅。 嗯。 咁佢係3個月居留證㗎嘛。咁跟住嗰張證呢你嚟咗啦。咁我將嗰條女做搵大飛香港嫁咗香港人嗰個香港女仔搵大飛搵返大陸。咁由大飛就搵一啲女過嚟香港喎。將嗰張好似居留證之類嗰啲啦即係3個月居留證 改頭換面。 改頭換面。係啦咁嗰條女就可以住3個月啦。咁、嗯、或者住唔到3個月都做呢2.5個月。咁平均一個女仔做20個客。咁基本上呢佢啲女可以一返去呢就帶幾皮嘢返去除咗放射。一日20個。你計下條女一日20個一日即係 做5日做5日已經過咗頭100 鐘。過頭100鐘啦。 仲 有 tips 呢仲有 tips 呢係啦仲有 tips 呢。咁佢賺返80幾日人工啦。大概80人工啦。80人工即係1000蚊一日。咁就係帶返。 8皮嘢 返去。 哇有排啦個8皮嘢。 超市未計 tips, 因為好多人俾啲20蚊啊50蚊啊有啲人俾100蚊 tips。 咁嗰啲貼士啊，計計埋埋都係十皮嘢， 八皮啊，閪都氣浸喎，大佬。 以你嚟講咧，你叫做嗨都起枕。咁咧喺馬夫即係呢一行嚟講咧，佢有兩個術語嘅。一個咧即係做極都做極都唔痛嗰啲咧，就叫橡皮。 橡皮，橡皮仲嗨過起枕啊！屌你， 即係嗰條女係點做都得嘅，點做都得嘅。咁做兩三磨就痛嗰啲咧，講嗰啲女叫玻璃，玻璃二選啊嘛，因為選啊嘛，界選嚟。咁我不如啊， 好原始喎呢個， 好原始咧，即係 橡皮玻璃真係兩個世界。 我啲馬夫點講咁聽啊？你除咗幾多啊？唉，我條女玻璃啦，今日做十五粒咋，好似你條女咪好咯，咁橡皮，今日做廿幾粒，屌咁真係咁講啊！我就喺啲馬烏蘭街附近啦。 我條女石屎啊！屌你老母！ 咁咪仲咪有呢個論法？ 做啊！咁就仆街，我條女石屎嚟噶，屌你老！ 咁我條女豆腐。 散 晒嗱 一粒碎 讲到呢度啦，我再讲下，如果作为一个嫖客，你上到杯兰街呢啲咁嘅马栏，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咁样噶啦，系点样咧？假设系我啦，我上到去一间马栏，嗰间龙马啦叫龙马啦，话你执咗唔怕讲啦，咁我上马栏，咁有个嗰头咧就一定系点样噶啦，一定有个中房咧就负责 call 啲女，同埋负责收钱。咁同埋一個 keeper 負責睇鐘嘅，帶啲女去俾你睇嘅，即係介紹人嚇。咁樣譬如啊，我一去到間馬攬，咁啊個人就 keeper 又好，中房都好，今日食啲乜啊？咁樣或者奔波台太貴啦嚇，咁我就會話今日食不妹 ，OK 得啊呢個老細招呼呢個老細房，咁啊 keeper 就招呼我房噶啦。咁我就喺度三文六文一等啦，等耐啦嚇。咁嗰、那個。keeper 就話呢個老三號房呢個老細要不妹喎、哦、咁樣嗰、那個中房呢就會攞一份簿，咁嗰份簿呢就有太妹嘅電話、不妹嘅電話、菲律賓妹嘅電話咁樣，或者有啲自己兄弟姊妹嘅，即係熟嘅，即係啲老表啊、嗰啲兄弟大佬啊、嗰啲咁嘅電話呢，咁就話嗰個都係不妹啦，係咪邊個或者係阿的啊，阿的个不妹有冇计啊？佢问你咪有冇计？即系得唔得闲？得闲就上嚟啦，咁样。咁如果得闲咁啊，你嗰个不妹咪上嚟啦。咁样我系一个中房嘅话，我点会知道你个不妹得唔得闲咧？咁你系好阿的，作为一个阿的系一个马夫啊，假设啦，阿的系一个马夫，阿的咧就会成日打电话去啲马栏度，就会话阿的不妹有冇计啊？有冇计即系话有冇嘢搞啦？咁如果个中房有计呢就话上嚟囉，冇计呢咁即係冇客呢，咁嗰、那个中房就会讲有 call 啦，即係有就 call 嚟啦，咁样。咁譬如啱啱譬如我见到咦阿的啱啱打个电话嚟问下佢有冇计喎，即係你个女得闲啦，我咪打返电话俾你囉，阿的你个女上嚟龙马啦而家咁样。如果你得闲嗰你条女咪上嚟龙马啦。咁你譬如你条女真係得闲嘅话上到去个马栏度啦。喺个马栏度，咁就由个中 keeper 就带嗰条女俾个客睇。咁譬如我话，老细呢个不妹啊，广州嚟噶，唔知点解，不妹广州妹嚟噶，招呼好啊，含吹揦住，样样齐啊，个波又大，招呼又好，个黑又窄，咁样通常咁样推，即系推佢入房啊。如果譬如话，我都唔中意广州嘅，我中意深圳噶嘛，黐线嘅。 先啊，我有个问题想问， 我讲埋先。 好， 嗱，嗱，咁去咯，我中意深圳啫嘛，咁我咪唔要，拣第二个啦。如果我啱入房啦，好，你入房之后、那个详情我慢慢再同你讲。你想问咩问题？ 我想问咧，嗱，你马夫啦，即系嗰马夫嚟讲啦。 嗱，我马夫，我系马夫，你先 话。嗱，你马夫啦， 阿的系马夫， 阿的系马夫啦。 嗱，但我代答。 我僆仔我唔知啦，即系会好似无间道咁样搵嗰间试货先，睇系咪 A A 加先。 其實我都想知咩點 試 中 試中 okay, 試中啊 ！OK， 一陣間答你嘅問題。 好，俾你講啲 先。咁如果做，因為而家我飾演個嫖客啊嘛， 你做埋個嫖客，跟住先試中啦。 我想做馬夫嘛， 而家我飾演馬夫 ，OK 我答俾你，你聽完之後可能失望。OK， 我做一個嫖客，咁樣我嗰條女就啱啦。咁啊，梗係一埋你除衫啦。咁我第一次經驗。咁啊，條女嚟咯，咁我戴隻錶喎。 係咪你初嘢先？ 唔係我初贏，唔係我初贏。 你嘅初體驗呢樣嘢啫。 我初體驗馬攬啫。我放低隻錶，我除咗隻錶放低。咦？我哋老母除曬人啦，嗰條女。我除低一隻錶嘅時間。嗰条女已经一丝不挂噶咯， 鬼仔冇影手， 一件头噶 嘛，唔系啊，佢几件啊，又牛仔裤，又乜嘢，佢系全身连疤都冇，恩淡乜嘢都冇晒噶啦。啊，喺我除咗表嘅时间啫，就话 OK 啦，咁我除表啦。一除表，咦，屌你老味，唔系啊，吓咁精彩咩？你几时除衫我真系唔知。OK， 唔紧要啦。咁啊，一见到佢咁啊，反正我男屌你，我梗系除啦，唔蚀着噶嘛，你知我啲 冇嘥时间啦。 咁啊，咁条女咧就会带我入去。冲凉房， 嗯， 咪一齐冲凉啦。咁佢会洗，会同你洗白白，一齐冲凉洗白白啦。 嗯， 但佢唔系全身帮你洗喎，唔通你都唔通真系帮你洗埋头 咩？ 系 咩？ 系啦，咁佢洗咩地方咧？就佢洗佢锡嘅地方。啊，当然系会洗下你嘅心口啦，吓、 嗯 啊洗下你条脷啦，跟住又 我冇讲脷，脷呢样系小朋友先有嘅，我哋嗰碌叫卵。 咁洗一条卵啦，跟即系洗卵啦，洗卵咩咁样啊？即系洗卵啦，洗完卵之后，跟住佢咪洗埋你嘅屎眼咯，即系有啲会舔埋舐埋噶嘛，吓咁样嗰啲佢哋三味啦，唔好讲住啦。咁之后咧帮你洗晒佢石嘅地方啦，跟住咪帮你抹身咯， 嗯 啊咁啊，跟住佢条女又抹身，跟住行入去啦，行翻入房度，跟住首先就系担啦， 嗯 啊，有啲啊首先带袋担， 嗯 啊。咁有啲嘢就唔帶袋擔嘅，咁就睇你遇唔遇到啦，唔同啦。咁擔完之後，嗰啲女自然坐上嚟㗎啦。觀音座連式，摁你三四下啦，係三至四下嘅，攰啊嘛，仆街，係咪？跟住叫你反轉㗎啦，咁由你做。咁做到25分鐘到呢，即係由你由嗰條女入房開始計25分鐘到呢，你就要出嘢㗎啦。如果你就唔 finish 呢，你就唔射精，你唔爆呢， 就走得㗎啦。 嗰條女係就得啦。系就得噶啦，但如果你唔走咧，咁个你系要加钟噶，加钟咧350蚊咧，你要加个 double 或者加多250蚊。阿的想问咩？ 但系如果调翻转早个25分钟， 拜拜，拜拜。 唔系，我想问个问题，条女点知道个时间咁啱啱好啊？ 唔使知，唔使条女知，个钟房会知。 佢会入嚟噶啦， 因为佢会冇佢、okay. 入嚟 。喂，搞紧完嘢未啊？我呢个动作都几劲爆， 真系黄色嘅片啊！我系突然间， 佢开佢会 mark 住个钟，譬如你呢个9:50入闸嘅入闸啦吓，咁、样呢个25分你未出闸嘅啊15分啊咁算下啦，总之25分钟未出闸嘅，佢就喺你门口嗌阿先生啊，得未啊？够钟咯噃，咁样。咁你咪应佢囉。 啊走走 走走。我唔知点答啊，通常我都係25分钟唔使搞掂咗。OK, 咁、就咁样喺度答咗佢。如果超过25分钟都唔得，佢俾咗五个字时间你。即係其实 total 係30分钟。 即係五分钟时间即係30分钟。 係啦。如果呢五分钟 时间你一个字时间 你。呢个字时间你都唔得呢，就加钟啦叫做。咁当然啦，好多时话哎呀我做咗一个字零一分钟。你都加我钟，咁就嘈交㗎啦，成啲客人同啲中房嘈交就咁解㗎啦，不过唔紧要啦。做完之后嗰条女就走㗎啦，係唔使问你攞钱㗎喎。即係唔使问我攞钱㗎，我嫖客嚟㗎嘛，唔係我攞钱㗎，佢条女就走㗎啦。咁出到门口呢，个中房呢就会畀钱条女㗎啦。咁到我做完晒啦，我行出街啦，个中房就问我攞钱，老细多谢350蚊啦，咁样，以后下系噶嘛，老细支付点啊，点啊，下次就嚟帮衬啦，多谢350蚊，咁样嘅 ，OK, 而家我就解答大旧石呢一个问题，时钟呢个问题 ，sorry, 私货 冇呢样出现嘅，因为条女咧，点样讲咧， 花閪要钱嘅。 是啦你屌要畀錢嘅。但係呢呢條女有8粒鐘呢係免費嘅。即係個老細畀咗嘅。係啦佢就喺你嗰度扣咗咁解啫。咁、你可以當然啦個老細話我醒俾啲兄弟嘅醒俾啲朋友嘅你咪佢屌屌佢100次咁就算數囉咁為之時鐘。真係時鐘係咩呢其實時鐘係口講嘅啫。即係我見到一個馬夫點樣教即係老豆點樣教女嘅。即是马夫的老豆嚟㗎老豆教女。 咁老豆就咁樣啦，同佢除衫，跟住你擔佢洗曬洗乾淨佢，好多人都講洗乾淨佢所有全身嘅全身，你要錫嘅地方嚟洗埋，譬如你拉屎眼，梗係洗埋屎眼啦，你含撚嘅咁啊，梗係洗撚啦，係咪先？ 唔係洗啫，或者唔係洗分州啊，其實 洗撚啦嗰條嚇，咁樣洗曬佢，跟住你咪含咯，含完之後，跟住你帶袋做咯，就嚟做咯，做完之後咪攞錢咯，係嘛？都系咁讲，因为啲女唔系处女嚟噶嘛，识做噶嘛，使閪事咩？系咪先？即系咁样做，呢个始终得，即系其实始终系要俾钱，只系你哋系可能系免咗啦，即系你可能去 系个老做啦， 系个老细嗰度扣咗啦，唔会白俾你屌啊，试货即系 A 加有一试咩？系咪先？好啦，啊，节目时间啦 ，over one 啦。咁今日 OK 啦，但系最后都讲句恭喜发财，同啲网友讲句恭喜发财先啦。 系恭喜发财， 身壮力健啦， 主持下大运啊。 OK 啦，咁样啊，我希望我 身壮力健， 我来年咧都系 YouTube 嗰句啦，可以我自己可以牡丹下死，同埋精尽人亡啊。OK， 系咁，拜拜， 拜拜。